出殡的活你办个大花的混出去， 能出成的行啊。大哥，真的谢谢你， 我真是羡慕你， 真的， 哪怕是战死在疆场上我都，可偏偏我是咱齐家的长孙， 是这个家拖累你，你这一走啊，家里头连个想说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 小叔的妈， 你怎么到这来？ 我是三弟啊，你是要走吗？啊， 咋的？我走的事儿先甭跟爷爷他们说了啊。 可后就端午节了， 那就跟他们讲讲楚国的三吕大夫吧。 大夫 屈原， 现在中国人还不该想想屈原吗？国难当头，我们都该像屈原讲的那样，成以有息，又以武，中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已灵，自魂魄兮，为鬼雄。 该走了。哎，大哥，大嫂，我走了。 放心，有我在，出不了岔子。维权，走吧。 整整一晚上做的，去吧。 妈妈，你看，你看。 哥哥，这什么呀？ 板子。 哎呦，真好看，谁做的？ 妈妈给做的。 哎，爷爷得回肚子里呀、啊！啊， 妈，这几天外面挺乱的，我们学校都进了好多日本人。 越是这样啊，咱越得对东家股东们有个交代，不是？ 爸，哎，拖着肚子再走吧。 不，肚子里没人。其实啊，也没有买卖，这伙计都辞了。可他日本人啊，就是不准歇业。 你爸这一辈子就讲个信用。 爸，我回铺子里了。 跟奶奶赌注 去吧。 哎，爷爷再见。 哎，再见，再见，听话啊。 哎， 赶 快发两杯。 我走了。 爸，您慢走。 哎。 没什么大事。 什么大事？ 真的没什么，忙你们去吧。 哎， 学校里本学间太可恨，亡国奴你就得忍气把生吞，瑞全他海阔天空土地震，谁叫你是戚家的长子长孙，自古茫茫一腔寂寞人 小三怎么了？ 妈，三没怎么。 小顺的妈， 哎， 跟我说实话，小三儿他到底怎么了？ 我跟您说吧，小三儿啊，让他们给放跑了， 肯定是跑西山上去了。 住嘴！ 小三 儿，爷爷没人把你们当哑巴卖了，去把大门关严实了。 老大，真的？ 妈，您别。 老大， 我知道。我就知道这个家拴不住了。 小三儿， 小三儿，可他就是走也得给我磕个头再走啊。 爷爷，我们也得走了。 什么？你们也要走？ 这个家还能待吗？我们得分家。 分家？ 对，我们就是要分家。 你们俩呀，橘子， 求求你别惹祸。 老齐家叫和和， 一家人干嘛要分开过？梦到了小三可怎么说？ 小三他抗日有什么错？ 日本人知道了了不得。 我托人偷改了户籍册， 稳稳当当的把老儿遮。 既然是一般妥， 你就会在中间把心里宽。 我骗你， 妈， 妈， 妈，妈，这小活活的气死我 呀！妈，干嘛呀？ 想着 住嘴，你们敢分家？谁再敢提分家，我活劈了他。 爷爷，我们不分家。 秦瑞芳，你这个窝囊废！ 我告诉你，我的命你的命不值钱，我的命可金贵着呢。 橘子，橘子，你跟我 分家。 你跟我分家。橘子， 自个儿拿主意吧你。 都让这个胖娘们给拐的坏了，我这四世同堂容易吗？ 老大， 爷爷，老大， 我呀，三个孙子，就剩下你一个，好吧，歹吧。 你得帮着爷爷守住这个家呀，啊！